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适用保护耕作法技术效果的民族讨论会，8月30号和31号在农业科学院平壤蔬菜科学研究所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农业科学院等各省中央机关科研教育和相关部门的干部、研究师，以及驻朝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常驻调停人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欧洲联盟合作代表机构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